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四个孩子细胳膊细腿，看着一桌子的肉谁也不敢动，一个个的拧着衣角，总觉得那端到自己面前的盘子跟他们没关系似的。跟季座山关系最好的四妹怯怯问： 二哥，我们能吃吗？这个我们真的能吃吗？ 池小池给他碗里夹了一块红烧肉，又从熟的骨肉一碰季苏的烧鸡身上夹下一只鸡腿放在小弟盘中 吃。 弟妹们早已经被香得发晕了，一个个都把这当成了梦境，索性放胆大嚼。最小的弟弟最晚动筷，吃得最欢，勾有喷香油芡的肉都舍不得多嚼，是往下吞的，喉咙里发出小狗仔似的嗷呜声。季作山小声对池小池道： 池先生，给小厮一只鸡翅膀可以吗？ 池小池没有多问，替他把鸡翅膀夹了过去。在父母刚刚去世的那段时间，季作山白天出去试图卖掉自己，晚上则把能搜罗到的和食物和被褥沾边的任何东西拿回来，安置四个只能在潮湿的小巷中安身的弟妹。死亡的威胁使人疯狂，季家没了大人，原先的房子都被几个得了瘟疫的陌生人侵占，把他们赶了出来。他们缩在阴冷的巷角，疑心病毒可能已经在身体里开始蔓延。尚不懂事的小弟和五弟哭闹着说饿，说胃里要烧起来了，哭得季作山想斩下自己的一条胳膊烤熟了让他们美美的吃上一顿。然而在这种多事之秋，粮食短缺，哪怕他真的斩了自己的胳膊，其结果也是被人哄抢而去。三妹抱着五弟，四妹抱着小弟，各自哄着，却都眼巴巴地看着季作山。季作山把废报纸掖紧，让五个人靠得更近些。 都忍一忍，等哥哥将来成了最强阿尔法，就请你们吃肉。 五弟止住了哭闹，抽噎着小声说： 我一点素的都不要吃，不要吃草，不要吃槐树叶子。 季作山眼眶发烫。 好，哥哥给你们摆上一桌子肉，煮一大锅白米饭，白米蘸了油，亮晶晶的，还要一只鸡，一条鱼。我听说有些鱼没有长骨头，只有一根直溜溜的大刺，提着鱼尾巴把嫩肉撸下来，浸在用蘑菇和豆腐煮过的汤汁里，很咸很鲜。 四妹悠然神往。 那二哥，我要一只鸡翅膀。 三妹嘴里也泛起了口水。 我要吃那条鱼。 季作山笑着点头，又问五弟和小弟： 你们都想吃什么呀？ 渐渐的，弟妹们的声音各自低了小了，此起彼伏的小呼噜声围绕着季作山响起，有点甜蜜又充满了希望。四妹是最后睡的，在昏昏沉沉间，小家伙把微微发烧的脸蛋儿压在了季作山的胳膊上，小小声说： 二哥，我知道你在骗小五和小六。 季作山浑身一僵，四妹伸手把小弟身上的报纸往上拢了拢。 可我不会告诉他们的，二哥，你太辛苦了，太累了，我心疼你。 五岁的孩子说完就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，只留下八岁的季作山咬牙强忍泪水。 窝在小巷里，季作山不敢睡，生怕路过哪个人看见弟妹起了歹念，把他们中的哪个拿出去偷偷卖掉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肯定会疯的。季作山靠在墙上，浑身发抖，嘴唇翕张，却只会说一句话：对不起，是二哥对不起你们，是二哥没本事。在那个夜晚，季作山发过宏愿，长大后要让弟弟妹妹过上每天都吃上肉的生活。上辈子他在成为展燕朝的欧米伽后实现了这个愿望，但惨痛的教训使他明白，人不能把愿望寄托在任何人身上。池小池把盛装着两只面包蟹的生腹大盘拉到面前，拿起钳子和餐刀，打算替弟妹把蟹肉剥下来食用。他拿着钳子等了一会儿，季作山从回忆中走出，叫道： 池先生。 别再叫我池先生了，来，先过来帮忙把这个蟹敲了。 确认过眼神，是不会吃蟹的人。池小池拿钳子轻敲着蟹壳的边缘， 试着用精神力把壳震碎。 季作山挽挽袖子： 好。 零六幺有点哭笑不得，轻叹一声道： 是我，别怕。 池小池刚觉得这话耳熟，就感觉手腕被一双温暖的手捉住，轻轻捏了捏。也不晓得零六幺是不是故意的，触至纤细的手指恰好抵在了他的麻筋上，酥麻的感觉让池小池禁不住轻吸了口气。零六幺悦耳的声音就响在耳边： 面包蟹其实已经是很好剥的了，只要找着窍门。 他让池小池握住刀和钳，沿着中间几线展开，巧劲一发，蟹身立时裂作两半，露出了大片大片的雪白蟹肉和留意的蟹黄，成了两只名副其实的肉蟹罐头。 不要用牙去咬，面包蟹的壳很硬，用钳子把蟹钳卸下来撬开。 随着他慢条斯理的话音，蟹钳坚硬的盖子也随之掀下。零六幺耐心地用筷子剔下一条勺面大小的晶莹蟹肉，浸在已经调和好的醋汁里，反复拖进两下，却并没有放进任何一个人的碗里，而是理所当然地送到了池小池嘴边。 第一口归你。 零六幺说话温柔，就像是一杯温润的柠檬蜂蜜水，浸得人心里微微发紧发干，然而一旦强硬起来也是无法拒绝。和零六幺相处日久，池小池对他的排异反应已经降低了许多，但在被握上手的那个瞬间，熟悉的触感居然叫他一瞬间想到了上个世界里的东飞鸿。但他马上就打消了这个念头，甚至不肯再多想分毫。他不能在这件事上有希望，唯独在这件事上不行。上次难道被耍得还不够吗？见池小池吃下蟹肉，零六幺也撒开了手，重新转回身体里。他无意识地用大拇指轻蹭着自己发烫的手心，心里觉得有点怪异。以前他会这样对待宿主吗？就他有限的记忆，对待第九、第十个宿主，他都客客气气。别说是剥蟹、剥山竹，就连宿主遇到困难，他也只是口头指导。他甚至连要出面帮忙的概念都少有。但还没有想到答案，他嘴角就先挂上了一丝淡淡的浅笑。他握住的不是季作山的手，而是直接接触到了池小池的精神能量。精神能量的感知力比普通体感要敏锐许多，因此那一下碰触才会引起池小池的反应。池小池的手腕比季作山还要细一些，不用费力就能松松地捉在手心里。零六幺甚至有些忍不住想要多喂他几口。池小池不大自然地摸了摸手腕，直到上面残留着的皮肤触感消失，紧绷感才稍稍减少了一些。他如法炮制，把另一只蟹切开， 把切好的四肢盛着满满当当的肉和黄的蟹分给弟妹，自己拿了两条蟹腿慢慢的吃。四个小家伙这会儿已经吃得肚子溜圆，但还是嘴馋。小弟用勺子从蟹壳里面往外舀肉，吸溜吸溜的吃得很香。三妹正在和五弟商量，要不要把吃剩下的蟹肉拿回去下面条或者是炖蛋。只有四妹偷眼看着二哥，黑亮亮的眼睛里都是欣慰。他觉得哥哥跟以前不大一样了。过去哥哥回家来，一直说他在那个姓展的少爷家过得很好，有吃有穿，还有新机甲开。但小四总觉得哥哥并没有他表现出来的那么开心。或许离开那个人，留在罗西姐姐身边，哥哥能过得更好。 本节目由来月宠你全面洗脸巾冠名播出，点击主页店铺获取更多惊喜好物。